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84集。 颜征明一时间有些举棋不定，他虽然没有说出口，程前却已经看出了他心里疑虑。其实程前大部分时间都是很会察言观色的，只是他多半不会宣之于口，也基本不往心里去。见大师兄踟蹰，程前便接话道： 你要是想去看看，我们现在就去找二师兄他们。 颜征明沉吟着没动地方，好一会儿他忽然不着边际地说： 师祖至死都在挂念门派，宁可身死魂散，也要将三魂化在铜钱里，替门派拦下大劫，破妖蛊，毁噬魂灯。况且他虽然走火入魔，却不像是恶贯满盈的人。若你是师父，就冲这份情谊，你会狠心将他葬在树下吗？ 程前顿了一下，没有正面回答，反问道： 那小渊呢？要是我们真的在南疆堵到了他，你打算怎么办？ 颜征明眉头紧锁，又是半晌没吭声。无论韩渊之后选择了一条什么样的路，他当年杀程前的时候并不是出于本意。中了化魂之术的人连自己碎尸成块都无知无觉，韩渊根本无从抵御。这些颜征明都心知肚明，但知道归知道，他始终心怀芥蒂。这时他心里又有一个小小的声音问道： 当年若是反过来呢？如果中了化魂的人是小钱呢？ 这念头一冒出来，颜征明就忍不住想得入了神。他的目光缓缓地移到程前身上。程前的模样其实与少年时差别不大，只是高了一点，眉目与骨骼少许长开了些，轮廓依稀当年。但颜征明每次仔细看他，都会产生某种说不分明的感觉。他一开始还以为那是多年不见的陌生感，后来发现不对，因为他每每一闭眼，就恨不能连程前有几根睫毛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按理说对熟悉的人或物，不都应该熟视无睹吗？颜征明却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敢盯着程前看，总觉得看多了会着眼似的。 如果是小钱，当年我可能根本不会看着他跳海离开。 良久，颜征明无奈地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。他暗自叹了口气，有点愧疚，因为自己实在是太偏心了。颜征明在旁边这么思前想后，目光便不免显得有点痴痴的。程前一时间又想起了那日竹林中他眉心窜起心魔的样子，突然有点烦闷。 这些烦心事本来就不该伤掌门师兄的心，有什么疑难大可以全让我去办，这么为难做什么？大师兄吃了这百年的苦，实在已经足够了。以后他只管吃喝玩乐，偶尔摆一摆掌门的谱，过过作威作福的瘾就行了。我连七道大天劫都扛下来了，难不成还扛不住扶摇派这根摇摇欲坠的梁吗？走吧，地锁既然封在掌门印里，那朱雀塔我们无论如何也得去看看。 程前说着站了起来，伸手去拉颜征明。颜征明出于某些不可说的原因，每次程前的手在眼前一晃，他都会不由自主的紧张，于是下意识的一挡，一把抓住了程前的手。程前指尖冰凉，唯有掌心处有一点稀薄的温热，却好像会灼人一样。颜征明不动声色地哆嗦了一下，没舍得松手。程前不以为意，啧了一声，反手捉住捞钱公子那只带了铜钱戒指的爪子，粗暴地将他那枚有爱观瞻的戒指撸了下来，揣进袖子里。 行了，这回没人扇你巴掌了，弄这么个仿铃带在身上，我看你可真是吃饱了撑的。 颜征明手上陡然一空， 心里一瞬间怅然若失起来。程前却已经先他一步往酒楼外走去，方才那股冰凉的触感仿佛还在指尖。严征明在后面恋恋不舍地活动了一下自己的手指，感觉自己有点不正常。 难道是天太热，程前手凉，能避暑镇宅吗？ 程前此时已经走出了大门，见他还在那磨蹭，疑惑地回头。 师兄，你干什么呢？ 我天有点热。 他一边吞吞吐吐，一边唾弃自己。 小钱又不是什么外人，小时候练完剑早也不洗，就在他床上滚过不知多少遍。直说你过来让我蹭点凉气能怎么样，顶多也就是挨个白眼嘛。 然而严征明偏就说不出口。说不出口还不算什么，他心里如野马脱缰，思绪一发不可收拾的奔着越来越诡异的方向去了。脑子里浮现出了一个他伸手将程前囫囵个的抱个满怀的情景，真是似的。严征明忍不住暗自打了个哆嗦。 这实在太怪异了，难不成这么多天那回练功的心魔还没消？ 可是随即他心里又升起了某种隐秘的向往，着实是辗转反侧，抓耳挠腮。 这他娘的怎么跟传说中的少女怀春那么像？ 严征明一时间被雷劈了一般的僵立在原地，魂不守舍了半晌，脆弱的心肝发出了一声断气般的呐喊。 苍天哪，我一定是练功岔气了。 魂不守舍的严征明和程前一路出了小镇，沿着野外山脉往山中灵气最丰沛处找了过去。可还没找到李云，先听见了混乱的人声，远远的就看见一辆招摇的飞马车停在那里，车身上珠光宝气，纱帐翻飞，弄得周遭总好像要下一场花瓣雨似的。飞马这东西可不是一般人能养活的，起码得有冥冥谷那样规模的门派才能供得起。况且修士凝神后不久就能御物，大能们缩地千里也是寻常，忍着天上的寒风乘坐这样张扬的飞马车出门，如果不是修为低微不能御物，就纯粹是为了显摆了。无论是哪种车里人的层次想必都高级不到哪儿去。马车上面的华盖极轻薄，雕满了符咒的纱帐放下来，便只见车里坐着一个年轻男子。他懒洋洋地往那儿一靠，长得确实是眉清目秀，人模狗样的，但好的并不端正，左眉上压着一颗红痣，给他平添了几分说不出的戾气。有至少十来个修士鞍前马后地跟着飞马车，一眼扫过去，个个修为不弱，还有两个须发皆白的老者一左一右地跟在马车后面。这二人衣袂翩然，周身带着出尘之气，恐怕还是元神以上的高手。被这一圈人虎视眈眈地围在中间的，正是那赤脚郎中一样的李云。李云心思技巧，可惜分神太多，一肚子贼心烂肺，反而不利于修行。年幼的时候还有程前在他面前激励一二，后来跟着严征明混游了，便专心致志地去搞他那些乱七八糟的旁门左道了。这些年在修为上一直表现平平，不上不下的，在元神将成未成的坎上卡了十来年毫无进意，自己也不知道着急。水坑悬在他头顶上，浑身的毛都炸了起来，冲那马车中的年轻公子叫骂： 谁是鸟？我看你尖嘴猴腮的才是鸟呢，就算姑奶奶真是只鸟，那也是别人养的，带着你这么多爹来巧取豪夺，真不要脸。 马车中的年轻人看起来脾气不怎么样，但明显是真将水坑当成了一只会出言不逊的小鸟，挨了这样一顿臭骂也没和他一般见识，反而觉得很有趣，笑嘻嘻地对李云说道： 我看这位道友走的是丹道吧，听说丹道最是要专注，一点也打搅不得，你带着他岂不吵闹？再者丹道也不容易，扔进丹炉的草药啊，都是真金白银的资源， 这位大友也时常囊中羞涩吧。 李云虽然长着一张货真价实的小白脸，却有点不修边幅，尤其他已经在南疆乡野间流窜许久，此时身背破筐高挽裤腿，又不知从哪里见了一身碎泥点子，也确实是个货真价实的穷酸相。 我给你黄金千两并三张大囊符，眼下朱雀打开门在即，此地啊聚集了不少修士，你若是缺什么资源，有这三张大能符咒在手，也足够跟他们换些好东西了。将这鸟儿卖给我吧。 李云听了没吭声，看起来仿佛真被这价码打动了。水坑顿时急了，他这二师兄胆又小又没原则，说不定真能干出将他卖了的事儿，顿时在他头上好一阵兴风作浪。 你敢，你敢卖了我，掌门打断你的腿。 纨绔和纨绔不一样，像大师兄那种虽然只会窝里横，但大部分时间都还能讲道理。这位坐在马车里的却不同，虽然也能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，实际却丝毫不含糊地让手下人将李云他们围了起来，做好了抢或者买的两手准备。 麻烦。 李云眼珠微微一转，他伸手将叽叽喳喳的水坑鸟抓了下来，小声嘀咕：“ 小师妹，要不我先把你卖了，再回去搬救兵把你抢回来，怎么样？” 他不大担心水坑，水坑虽然不算很机灵，但是很知道天高地厚，做人也十分有分寸。比方说大师兄不在，他发现自己没有靠山，就从不主动招惹别人。水坑狠狠地啄了他一口，李云愁眉苦脸地寻思：“ 拉倒吧，您还不值一千金子呢。哎，算了，谁让我是师兄呢？” 他将水坑的鸟喙一捏，不让他出声，摆出一副进退两难的神色，拱手道：“ 这位公子，你出价是很高，只是我这小畜生你也看见了。”脾气又差又难养活，万一得罪了公子，这好歹他也是一条性命啊。 马车里的锦衣公子见他黏黏糊糊的不肯松手，脸上不耐之色一闪而过，似乎是不打算和李云再废话下去，他开口催促道：“ 我花大价钱买了他，自然会好好养，你只说是卖还是不卖吧。” 他话音没落，水坑却仿佛看见了什么，他猛地挣开李云的手，往人群外闯了出去。一个修士见了，立刻要伸手将他打下来，一道真元已经破空而去。就在这时，那修士突然感到一阵毛骨悚然，随即一道剑气精准无比地削了过去。那使剑的人似乎不屑偷袭，并未伤他，只堪堪将他那道真元撞碎了，随即剑意消散开，凉意连周遭酷暑都给浸染了个清透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